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欢迎大家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新一季的掌进课程啊，由浩辉主持呢，新一季的掌进课程的名字就叫做爵士学 Jazz Talk 喎。咁啊，大家听到个名呢其实都应该估到啦，我哋今季呢由浩辉主持的掌进课程呢就希望啊同大家听听音乐，听一个好特别的音乐就叫做爵士乐啦。咁啊，虽然呢浩辉呢都叫做有听过下歌啦，咁但係呢就实在呢唔敢喺大师面前呢班门弄斧镜。咁啊，当然呢要请到一啲嘅大师同埋专家嚟呢同大家去讲解一下啦。咁啊，呢一季喺26课入面呢，我哋就有香港爵士乐手关家杰 Alan 陪住大家嘅。 Alan 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事不宜迟啦，开始我哋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啦。嗱，咁啊，第一课咧会同大家咧大统讲下啦，乜嘢叫做爵士乐啦。咁其实咧 ，Jazz 呢个字咧都系有段古嘅 ，Alan 系咪咧？ 系啊 ，Jazz 呢个字咧，其实由佢嘅串法开始啦 ，JAZZ 呢个字我哋成日都见到嘅。 嗯， 但系其实之前咧，佢系 JASS 嘅。 SS 哦，有唔同噶，我见两个字好似都通用咁样嘅。 系啊，但系其实咧，依家已经冇人用 JASS 嘅呢个串法。其实甚至之前咧，又有JASI 啊 ，JASM 啊，好多种唔同嘅串法嘅。解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咁但係去到最後大概係一幾年嘅時候呢，有一個棒球嘅一個報導，咁就用咗 jazz 呢個字，咁之後呢就變咗係一個好通用嘅字啦。 嗱，咁有 jazz 呢個字之後呢，咁其實佢都代表緊呢，即係我哋而家就知道啦，佢係代表緊一種嘅音樂啦，一個種類啦咁樣。咁其實 jazz 呢種音樂啦，爵士樂啦，其實由幾時開始，由邊笪地方開始有呢種音樂嘅呢？ 其實幾時開始呢，我哋冇一個好準確嘅時間啦。咁但係大概呢就係189幾年啦，咁又直到1910年代到啦，其實嗰陣時就應該有個盛行㗎啦。咁我哋呢就係喺呢個新奧爾良，即係 New Orleans 嗰度呢就係發源地嚟嘅。咁嗰陣時呢點解喺呢個地方呢，其實都好得意嘅，因為新奧爾良呢係一個港口啦。咁嗰陣時個港口呢就係有好多黑人嘅奴隸呀，就喺嗰度就落船。咁同埋呢嗰陣時係一個法國嘅殖民地。咁法國嘅殖民地呢就比較開放嘅思想。咁所以嗰陣時呢，第一佢有大量嘅黑人喺嗰度啦，第二呢佢哋呢因為有呢個好自由嘅思想，咁所以嗰啲黑人呢好多時候如果佢哋係有咗自由，因為有陣時佢哋做咗奴隸，有啲主人都會放咗佢哋㗎嘛，咁佢哋都要搵個地方扎腳嘅，咁佢哋都揀咗喺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呢一度呢就落地生根啦。 咁佢哋即係閒時會做啲乜嘢呢？ 其實呢佢哋奴隸嘅生活呢咁當然好慘啦，咁但係呢有好多嘅奴隸呢禮拜日呢是有假放的，咁同埋呢佢哋會聚集喺呢個剛果廣場叫 Congo Square 嘅一個地方啦，咁然後大家就聚埋一齊啦，然後就玩音樂。咁呢個幾乎係佢哋最主要同埋最重要嘅娛樂嚟嘅。 咁即係聚埋一齊，大家 jam 下 jam 下，玩下玩下，就出現咗爵士樂啦，係咪咁嘅意思呢？ 冇錯啊，因為嗰陣時呢所有嘅黑人啦，即係都有佢哋，其實有佢哋嘅背景嘅。咁有啲人就可能係真係啱啱嚟到。咁所以佢哋有一種好非洲啊嗰啲好有節拍啊，咁嗰種嘅背景啦。咁有啲呢就係、其實佢可能已經係第二代啊甚至第三代嘅黑人就喺新奧爾良嘅。咁所以佢哋可能呢甚至有啲係學過西方嘅音樂，即係古典音樂， 即 係 有啲底子嘅， 係冇錯。 哦，古典嘅底子添。 其實咧嗰陣時咧，有人講過咧，有啲黑人咧，佢哋咧係因為有一啲好好嘅白人嘅主人，就教嗰啲黑人咧就點樣玩鋼琴，係啦，又玩教佢哋一啲叫做古典嘅音樂、古典嘅樂理，甚至咁，所以其實咧有呢啲嘅證據啊顯示啊，其實係有呢一啲嘅影響嘅。咁所以嗰陣時咧， jazz 呢一樣嘢咧，係點樣形成咧？係真係嚟自五湖四海唔同種類嘅音樂咧， 係 加埋一齊，然後就共冶一爐， 就互相碰撞啦。 冇錯。 哦，嗱咁啊，以你一個專業嘅爵士樂手嘅角度嚟講啦，咁你會點樣形容爵士樂咧？佢有啲咩嘅特性咧？ 爵士樂其實即係有好多其他音樂冇嘅特性喺度，所以佢先至咁特別啦。咁而其中一樣就係即興，即興咧唔係話其他音樂冇嘅，例如古典音樂咧，其實我哋都有即興嘅部分嘅，咁但係咧喺爵士樂裏面咧幾乎由頭到尾咧，我哋做乜都好大嘅自由度㗎有，咁而且咧係一定有一個部分啦。是有一個即興的一個環節的， 是 啦。咁而第二樣嘢就係咧，我曾經喺讀書嘅時候啦，咁有啲嘉賓嚟到啊，即係一啲好犀利嘅大師啦，佢哋都有一個共同嘅講法對爵士樂，就係覺得呢一樣嘢咧係一個叫 social music， 係 即係一個叫做係同一個社區啊一群人有關嘅音樂。 嗯， 點解咧？因為如果一群人聚埋一齊咧，先至形成到呢種音樂嘅。 係 咁，即係簡單啲講咩咧？你好難咧匿埋喺屋企啊，匿埋喺個山窿度玩嘅。 係 你一定要同人哋玩。 嗯， 咁就又同譬如古典嘅鋼琴啊。violin 啊，即係呢個小提琴啊，咁又有分別啦。 同埋頭先講到即係 social music， 即係咪即係唔同嘅群體又有唔同嘅爵士樂出現，即係好難統一話啊呢一種就係爵士樂啦，話嗰一種就唔係啦，即係冇一個好死嘅限定嘅。 係啊，其實係嘅，所以我哋其實講呢一種音樂咧，我哋講佢嘅定義咧，確實係有個難度喺度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講一個定義佢一定要有呢一個元素，其實爵士樂都有嘅，例如好多時候有即興啦，咁同埋佢會swing 啊，所謂嘅 swing 即係搖擺啦，咁其實都會有呢啲嘅元素，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新一代嘅爵士咧，好多時候佢可能係唔 swing 㗎喎，咁又或者佢可能甚至冇即興㗎喎，但我哋都會叫佢做爵士樂。咁點解呢？我就覺得爵士呢一樣嘢呢係一個精神嚟嘅。就係咩呢？你一定要融入到人哋嘅元素。 係自由奔放。 自由奔放係啦，融入到人哋嘅元素。咁同埋就係譬如以前嘅爵士樂啦，就係嗰一群人就佢哋識嘅嘢撈埋一齊啦。 係。 咁但係嗰群人都係限於喺新奧爾良。跟住就變咗就係美國。然後依家今時今日咧，係去到世界各地。 係。 如果有個日本人，佢譬如我有一個好朋友又係，佢一個日本人嚟嘅，佢識一啲日本嘅 traditional 一啲好傳統嘅音樂。咁佢會加埋喺爵士樂度。 係。 咁其實又已經變咗一個新嘅音樂啦。咁所以呢啲時候我就會覺得爵士樂係一種精神。 不如唔好定義佢啦咁樣。 係咯，或者我哋咁講啦，我哋去諗下點欣賞佢。就多個定義去啦， 係啦，咁所以咧，希望我哋今堂嘅掌進課程啦，26堂課入邊咧，希望都能夠帶大家咧去了解一下。嗱，咁呢個時候咧，即係講咗咁耐爵士樂啦，當然要聽一聽先係咪？咁我哋即刻入一入呢個 All Around Jazz 嘅環節先。 All Around Jazz。 咁 All Around Jazz 呢個環節咧，其實希望咧想帶俾大家一個嘅信息啊，就係咧爵士樂咧，其實頭先 Alan 都有講啦，係一個好自由啦，冇話咩時間聽咩場合聽先至係啱嘅 ，anytime 都叫做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揾到一首爵士樂去聽。咁呢個環節咧，希望咧就好快啦，就帶大家去問 Alan 一啲嘅問題，或者一啲嘅場景啦，由 Alan 去介紹咧嗰個場景到底有啲咩。咩嘅爵士樂啱聽咧？咁樣咁啊，第一集我想問一下 Alan 啦，一日之計在於晨啦嚇，咁啊食早餐嘅時候咧都想有啲音樂襯底喎。食早餐嘅時候聽乜嘢爵士樂好咧？ 嗱，食早餐嘅時候咧，相信大家就啱啱瞓醒嘅時候啦。咁我瞓醒嘅時候咧，第一樣嘢就係唔想聽啲好激烈嘅音樂。 係。 咁但係我又唔想聽啲好柔嘅音樂喎。因為咁我不如搭翻落張床度啦，係咪啊？咁所以我就會揾到個平衡咧，希望就係可以有啲輕快啲嘅。等我可以 warm up 下我個腦。甚至我個人都等我知道哦，我之後落嚟咧有嘢做，但係咧又唔好咁激烈，係啦，咁我會推介 边一个同边首歌呢，就是 Romero Lubombo。 嗯。 佢是我一个好朋友嚟嘅，一个巴西人。 嗯。 因为我認识佢是一个好阳光嘅人嚟嘅。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巴西音乐。咁梗係有 Bossa Nova。 係。 係呢一样嘢啦。咁呢一种音乐就好轻快呀，好舒服。咁我就会觉得如果日头听呢一啲歌呢，就令到我就觉得咦，有 醒一醒神啦。 係啦，醒一醒神啦，可以摁一摁下，但係又唔係太激烈嘅。 嗯。 係啦。咁而佢一首歌呢，係我听佢讲係好似係作俾佢个孙女嘅。 嗯。 就叫 Song for Kaya。 嗯。 係啦。咁呢一首歌我就推介俾大家听下，试下早餐嘅时候播嚟听下，睇下会唔会有同我一样嘅感觉啦。 掌進課程 Jack 試學 Jazz Talk。 完首歌翻翻嚟咧，繼續我哋爵士學 Jazz Talk 啦。啊，咁頭先咧上半部分咧就提到啦，新奧爾良呢個地方。咁啊，既然呢個地方咧作為爵士樂嘅發源地啦，咁啊一定有翻唔少嘅高手啊，即係出自於呢一個地方嘅。咁啊呢部分咧就想 Alan 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啦。有啲咩我哋係必須要知道來自新奧爾良嘅爵士樂手咧？ 咁啊，先同大家讲一个传说先啦。 系传说。 嗱，点解要讲传说呢？因为其实咧，对于呢一位乐手咧，我哋嘅记录咧实在太少啦。咁同埋咧就众说纷纭。 系。 咁咧佢咧就系、是、叫咩名咧？就系、是、叫 Buddy Bolton。 嗯，巴迪博尔登。 冇错啦。咁 Buddy Bolton 咧，佢有咩咁特别咧？第一样嘢就系佢系吹嗰、那个叫做 cornet， 即系短号。 系。 系啦，佢系被誉为咧系应该系第一个玩爵士乐嘅人嚟嘅。 O K。 咁但系究竟系咪真咧？讲真都系具争议性嘅。 系。 咁但係呢，佢有一個傳說就係話呢，只要佢一吹呢，佢嘅短號呢，就成個城市都聽到佢嘅聲嘅。 嘩，好似有超能力咁樣喎。 係啊，咁但係都正常嘅，因為可能嗰個年代即係第一玩音樂嘅人唔多啦。係有咁嘅音量嘅嘢都唔多， 即 係唔會屋企有 HiFi 啊， 同埋短號吹起上嚟都大聲嘅， 係啊，好大聲，咁又冇車嗰陣時又冇咁多嗰啲咁嘅噪音啦，係啦，咁但係就因為太多人提起呢個名，咁、所以咧我哋咧都會喺嗰啲爵士嘅歷史書度見到佢呢個名嘅， 係。 咁但好可惜呢，嗰個年代就冇任何嘅錄音嘅技術，咁、就冇聽冇辦法聽到佢嘅音樂啦。咁、但係呢亦都唔代表佢嘅存在呢係冇價值㗎，因為點解呢？佢影響咗好多之後嘅人。咁例如有個好出名嘅短號手啦 ,King Oliver。咁啊，金奧利弗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好出名嘅樂手，亦都係好活躍嘅。咁嗰陣時有好多唔同嘅 band 啊，唔同嘅編曲嘅嘢啊，都係佢做嘅。咁嗰陣時佢喺新奧爾良就成日表演啊，成日演出，影響到好多後世嘅樂手，包括一個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出名嘅樂手，就係 Louis Armstrong 啦。係啦，不過其實呢應該讀 Louis Armstrong， 係啦，路易斯·阿姆斯唐。嗱點解呢 ？Louis 大家都知道呢一個名其實係法文嚟嘅。 係， 但係呢其實呢Louis 呢佢係好憎人哋叫佢做 Louis 嘅 ，OK，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咧都應該尊重翻佢啦， 叫翻佢做 Louis， 係係。 咁而佢有好多作品咧，即係例如佢嘅叫做師傅啦 ，King Oliver 啦，其實係咪真係師傅指住佢嚟教咧？亦都係眾說紛雲啦。但係肯定一樣嘢就係佢成日都去揾佢，係睇下King究竟佢點樣吹佢嘅 cornet， 係啦。咁所以嗰個時候咧，佢係學咗好多喺King Oliver 嗰度，咁然後咧佢就玩 cornet 先嘅， 即係跟師傅玩同一樣樂器啦。 係啦，冇錯啦。咁同埋嗰陣時佢真係有好多隊 band 啦，咁包括最出名嘅當然係 Louis Armstrong and his Hot Five 同埋 Hot Seven， 呢個都呢兩隊 band 都係佢好出名嘅 band 嚟嘅。都想同大家介紹嘅，咁佢個名字就叫 Jelly Roll Morton， 咁咧佢係一個好出名嘅鋼琴家啦。咁點解佢咁出名呢？除咗佢真係好犀利啦，亦都有一個好出名嘅說法，就係咩呢？佢成日都聲稱咧爵士樂咧係佢發明嘅。 咁大口氣，咁係真定唔真咧？我哋好難去查證喎。 其實好難去查證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嘅音樂咧，確實咧係比後世嘅人咧有好大嘅影響力嘅。 係係。 佢嘅音樂好特別嘅。 係。 你一聽咧，你就會覺得啊，係嗰個年代嘅爵士樂。 嗯哼。 所以佢確實係一個好重要喺爵士樂。當年即係一零啊二零年代啊嗰啲爵士樂咧，佢係算係一個 trademark， 即係一個標記啦， 好重大嘅標記。 先咧，由即係一開始有提到啦，即係爵士樂呢樣嘢由1800几年啦，去到1910年開始咁就叫做興起啦，咁樣即係咁啊。但係佢嘅即係佢要流傳去後世咧，咁佢有啲嘅記錄噶嘛。咁我哋而家最常聽嘅就係上網聽啦，嚇、啊、再係之前啲嘢就係 CD 啦咁樣。咁其實爵士樂佢嘅第一隻佢哋嘅記錄，其實我哋揾唔揾到嘅咧？ 其實係揾到嘅。其實咧，我覺得爵士樂咧係比較幸運嘅一門藝術嚟嘅。 係點樣講咧？ 嗱，點樣係幸運咧？因為其實咧，佢大概係10几年開始啦，先至成型嘅。 係 咁啱啱咧，我哋嘅技術咧就可以做到乜嘢咧？就係、是、錄音啦。係咁錄音技術啱啱10几年就有，咁所以咧就變到我哋其實當然都好可惜，前面有一小段嘅爵士樂咧。我哋 就記錄唔到啦， 記錄唔到係啦。咁但係後面開始咧，我哋大部分嘅咧，絕大部分都記錄到。咁、 嗯、 咧由第一隻碟開始咧，其實係1917年嘅。 係 咁咧，嗰隊 band 咧就叫 Original Dixieland 嘅 Jazz Band， 即係正宗迪克西蘭爵士樂隊。 冇錯啦。咁 Original Dixieland Jazz Band 咧，其實咧亦都係非常之出名嘅 band 嚟㗎。係嗰陣時佢出咗第一隻唱片啦，其實咧已經係賣咗過百萬張。 即是當時的過百萬張， 是啊、 okay. 那其實是很誇張的，賺很多錢的， 是 但也都幾諷刺的，老實說、啊、為什麼呢？因為其實那隊 band 呢是全部都是白人來的、 欸、但是爵士樂的起源是源於黑人，剛才有說 沒錯啊、哦、那還有呢，老實說呢都是、啊、這一隻唱片呢就不是只是世界上第一隻爵士唱片，是它是世界上第一隻唱片 哦，即係同時佢有兩個身份，爵士樂嘅唱片第一隻，亦都係第一隻全世界唱片。 咁、 哦、 但係咧，亦都有一個遺憾嘅。 係 嗱，點解咧？其實咧，嗰隻唱片嘅歌啦，《Livery Stable Blues》啦，咁呢一隻歌咧，其實喺我哋爵士樂嘅人眼中咧，就其實係唔好嘅。 係點解啊？佢第一首歌即係有記錄落嚟嘅，但係你哋覺得唔好？ 即係算係一個，甚至我哋可以算為一個幾唔開心嘅污點啊！ 係，會咁嚴重？ 咁點解咧？其實呢一首歌裡面咧，佢有好多扮一啲動物叫聲嘅聲喺裡面嘅， 係， 即係佢可能攞支鉛啊，然後就扮只馬喺度叫啊，咁、咁其實咧，你一聽翻咧，你會覺得，哇，好似有啲核突喎， 係，好奇怪咁樣， 有啲奇怪，同埋係有一啲叫做哗眾取寵，為求特別而做啦 ，OK， 係啦，就唔係一啲係好 唔純粹， 係啦，唔純粹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係覺得有少少遺憾嘅呢方面。 嗱咁啊，無論如何啦，呢只咧都係即係相信佢嘅價值仍然係有存在嘅。咁啊，點樣欣賞咧？可能大家都可以去聽下呢首歌。咁你自己有你自己嘅評價啦，係咪？嗱咁啊，金堂第一課嘅長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咧，我哋先嚟到呢度，咁啊同大家咧做一個爵士樂嘅引子啦。咁嚟緊落嚟咧，仲有25堂課咧，浩輝同埋 Alan 咧就會帶大家咧去遊走爵士樂嘅世界。咁啊，下星期同樣時間，大家都唔好走開，一齊同我哋聽一聽爵士樂啦。 下星期見， 拜拜。